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如来寿量品。这是讲的释迦牟尼佛本成佛以来的寿命。施法界的众生都有寿命，佛的寿命，一个是讲本成佛以来的寿命，是甚大久远；在没有成佛以前，本行菩萨道还有寿命呢。本行菩萨道所成就的寿命，比久远劫来这个本成佛的寿命还要长啊。这个叫做说成寿命，今有未尽，父辈上述。你可不能把《法华经》《如来寿量品》就单单当做一个寿命来看。这个寿命有什么稀奇啊？寿长寿短，哪个没得寿命呢？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说如来的寿命有那么多的人都是法身大士啊，能够增道损生，这个利益是况前所未有，什么道理啊？说个寿命长短就能得利益啊？啊？什么道理啊？啊？寿者是寿也，施法界的众生，只有在有了寿命的基础上，才能够讲到受用。施法界的众生都有寿命的啊，从地狱法界、恶鬼、畜生啊，这个无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十法界都有寿命，而都有寿。寿呢，就是享受，享受十法界就不一样，名字上头叫个享受。那有的人是受苦，有的人是受乐的。地狱法界的众生也有享受啊，那个受苦就不能名义上叫做享受，实际上那就不叫个享受啊。我们人这个人道中讲这个享受，那就是享受，是快乐的，是享受啊，享福啊，那是享受，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那叫享受啊。你说这个受罪也叫享受吗？虽然这不叫个享受，它的真实的受用它也是个享受啊，不过那个享受不好过。施法界的众生都有寿命，苦乐悬殊， 有长有短，从哪儿来的呢？都是造业的，善业、恶业、有漏业、无漏业，都不出乎这几种业。造业就感果，那么就感十法界的果。十法界都论寿命啊，这个寿命这两个字是非常普遍的啊。任何人也不能够离开寿命这两个字啊。而且这个寿命呢，在我们人道来讲，我们现在是人道啊，我们是不是人法界嘛，那看起来啊，它比什么都尊贵，那寿命比什么都尊贵。我不讲别的，你看看他做了皇帝了，做了天子了，啊，富有天下，贵为天子，他所求的啊什么东西啊，他不叫你喊他什么东西，他不要，你就喊他万岁，对不啦？他什么都不要，你不要喊我天子，也不要喊我皇帝，什么都不要喊，你就喊我万岁万岁就好了。你看这个寿命重要不重要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人见了面，大家互相道个喜，哎，恭喜了人家健康长寿啊，特别是在这个生死这个范围之中，所求的，生死就是不长寿。什么叫个生死的啊？一哈生一哈死，这寿命不长啊。佛成了佛了，你跟佛的寿命多长啊？不但是成佛的寿命甚大久远，没成佛以前先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也有寿命啊，就是那个寿命到现在还没用得了。我昨天讲的十法界的众生都不能离开这个寿命，第六法界的众生有没有寿命呢？有的。无比第六的众生那是疾苦的寿命啊，无比第六一昼夜，我们人间呢是一大劫啊。假使说在地狱里像在无边地狱里像要受苦一大劫，我们人间也多少年呢？能算不能算呢？我是算不过来的。这是一个疾苦比娑婆世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的寿命长不长啊？ 长。 西方极乐世界一昼夜，我们娑婆世界是一大劫。那个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要生到无量劫无量寿啊，这一个苦寿一个乐寿，能比不能比啊？现在大家都是想生西方极乐世界，生西方极乐世界所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无量寿啊，再说的具体一点嘛，还有无量光。无量光不得无量寿也不行的，不得无量寿，你这个无量光摆在什么地方啊？ 啊，俗话说的啊，皮质不错是毛将焉附。施法界，无论你是苦受也好，乐受也好，都不能够离开寿命两个字，对吧？我们人，人间的寿命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我们人间的寿命有长有短，有长寿的，哎，也有短命的。四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它这个寿命呢，它好像是都规定下来的啊。东胜神州250岁，西牛贺州呢是500岁，北俱泸州的寿命是1000岁，定寿。这是我们人间呢四天下，向上就是我们这个欲界天，有地居天，这四天王殿是地居天，它的寿命就比我们人间高了。四天王殿一天的寿命，我们是人间是50年，他过一天，我们人间过50年。桃李天过一天，我们人间过100年。那如是呢？朝上这么翻，啊，一直翻到飞翔，飞飞向前，有84000大劫寿命，它都有个寿命。这是讲三界之内的，至于说是卧轨畜生啊，那个死死生比呢有长有短，就是啊，三界之内的有生有死的，有因有果的，都讲寿命啊。除了三界以外也讲生死呢，那个生死呢叫做变异生死，非是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就是我们这个三界之内，蛇身兽身它有个分期段落，有一期古报，论寿命长短。除了三界以外，了了分段生死，受变异生死。既然讲生死两个字，那都是苦的啊。这个苦呢是比较而来的，初地不知二地是苦不苦啊，啊，当然那个苦呢不是像我们人间的生老病死啊，那叫变异生死。什么叫做变异呢？变是改变的啊，我本来我挣的是初住破了一片无名啊，这个境界还不深啊，进一步破第二品无名啊，那我们这个心地境界就跟他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变异变异变异变异，有41番的变异，一直到了成佛的不变不异了啊。所以受这个变异生死二种生死嘛啊，他那个生死跟我们这个分段生死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分段生死它是有一个舍身啊，变异生死呢就在一心当中论深浅啊，这个变异都有寿命。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在蓟门给舍利弗四大弟子啊，乃至于1200人 受记作佛。你看他有寿命没得寿命啊？那都讲寿命的啊。他说你今天我给你受了记，要发菩萨心，行菩萨道啊，要多少经过多少时间供养成事十方诸佛，然之后呢你才能成佛。成佛的果度叫什么名字？正法多少时间，相法多少时间啊，乃至于末法多少时间，不是都讲个寿命吗？这就是受量，都讲个寿命啊。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无量寿也是个寿命啊。二圣人出了三界，了了分段生死，进入方便有余度啊，行四百由旬啊，行三百由旬，那也是他的寿命的开始啊。那二圣人出了三界以外啊，断了个见思喝，他受的生死呢，那就受的变异生死啊，这分段生死了了。变异生死也讲寿命，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都讲寿命啊？降伏已还，没有哪一个是不讲寿命的啊。法华会上啊，从日月灯明佛、大通智胜如来都有寿命的啊，包括释迦牟尼佛这一次到娑婆世界上来，先八相成道，说法49年，参经300余会，这法华会上呢，释迦牟尼佛就畅言灭度了，那不是寿命吗？说是今年呢，199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的纪念日，这个呢已经，恐怕是在我们这个佛教界，全世界的佛教界，都是要进行庆祝纪念活动。2000年，过去老的说法呢，就是永平秋法，他们的永平7年、永平10年到中国来的。现在呢，有人论证佛法最初来到中国，比永平秋法呢要早69年，在什么时候呢？在大月氏国，这个大月氏，沙门，把这个佛法呢，把这个佛的经书呢，传入到中国来。算来算去，算到这今年是2000年，那是汉来的2年，这个时间到这个时候，这是一件大事啊。为什么成为大事呢？一个佛出现于世间，这就是大事。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是佛自己说的啊，为令众生开示悟入福智之见故，那不是大事啊，比什么事都大。世间是黑暗的，没有佛法，众生想离苦海，想了生死，那是不可能的啊。值得纪念吧，也讲一个寿命。世间一切法，不讲佛法，讲世间一切法，离开这个寿，这个世间法就不能运转。今天初一，明天初二，这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寿，寿命，寿量啊。 那个释迦牟尼佛成道以来甚大久远，也就是一天一天积累起来的，一分一秒积累起来的。我们现在过生活，你说我们时间法不这个时间，我们这个人间能过日子吗？啊，这个时间法能不能运转呢？说开火车几点钟，那几点钟就是寿命，时间就是寿吗？啊，说我们今天哦，我们家的工人上班了，那也有时间的，时间就是寿命。世间法，你看哪一法不没有能够离开这个时间呢？不能的。啊，你又说这个哪一法能够离开时间？啊，从我们搞门社来讲，早上打板有时间，上殿有时间。过堂有时间，跑香坐香有时间，都有时间的。时间就是寿命。那么这个时间说来说去，归纳起来，时间就是法界。啊，世说世间一切法，取此，我们现在讲的如来受量。取此受量，是取不过啊。世间法，我们佛法呢，讲十方，讲三世；世间法呢，讲时空，一样。所以说，一切法取此受，是取不过。我们昨天讲如来受量，这个受量呢，如来是果啊，如来有三种，一个是法身如来，一个是报身如来，一个是化身如来，应化身如来。法华经这个如来受量呢，就是讲的报身如来的受量。法身如来的受是无始无终，报身如来的寿命呢是有始无终，应化身的寿命呢啊是有始有终的。嗯，讲这个寿量，寿者就是寿也啊。我们现在也有个寿量人人都有个寿量，哪怕你30年、50年活120岁，你都有个寿量，啊，就在这个寿量这个时间的长短当中，过你这个生活。我们现在过什么生活呢？过这个生死的生活，啊。那么天上，你说那个四禅天的，哎，他的禅悦为是，法喜充满，他过成这种生活。这不都讲寿命吗？这个就是九修业说得啊，下地狱也是造业造得来的，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寿命寿量。此中如来寿量品啊，讲释迦牟尼佛久远成佛以来，这个以来做什么？讲这个三世义务。既然讲释迦牟尼佛的寿命那么长远，为什么中间又讲一个非生是生，非灭是灭呢？如来以是方便教化众生，就是为了教化众生的啊。非是灭度而唱而便唱言当取灭度，这是如来的方便，为了教化众生。现在的众生见佛闻法，或者是实践我身闻我所说 季节信受入如来会。这是指什么时候呢？指这个华严。贺贤修习学小乘者，我今亦令得闻是经。由于那小鸡要经过四十里淘汰啊，像舍利弗、目犍连呐、这些个大弟子啊，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先学小乘，那是佛就方便。我今就是释迦牟尼佛到了今呢，就是指今法华会上啊，亦令得闻是经，这就是为二乘人开权显实，入于佛会，开始悟入佛智之见。开了佛的之见，入了佛会了啊，什么叫入了佛会啊？什么叫做开佛之见？开佛之见呢，就是我们这个禅宗常讲的明心见性。真正达到了明心见性了，你到那个时候呢，就晓得如来是常住不灭的。哎，没有能够进入佛会，看到佛呢，还是有生有灭，一下子唱生，一下子是唱灭。这个唱生唱灭，不是给那个入佛会的人说的，是给那个没入佛会的人说的。给什么人说的呢？给那个悠悠戒缘之众啊，从这个多生以来种了这个大乘善根的种子，这个戒缘，戒了这个缘呢、乃至无天退席之流，法华经开经以前方便品有五千退席，还有呢移至他方之类，一直到法华会上没有能够得到众熟托利益的，这种众生，这个缘在于未来啊。什么这个缘在未来呢？今生不能得度，把它移到未来去得度，缘在未来啊。既然缘在未来，所以以唱灭方便而教化之，这是如来非生是生，非灭是灭。当知三身并有非灭唱灭之意。法身非灭唱灭，像那个《净明经》就是《维摩经》中说的了，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即是法身非灭啊。既然是法身，法本不生啊啊，既然不生，那么现在也没有灭，这个是讲法身非灭的道理。又讲是寂灭意啊， 这个寂灭就是法身的畅灭，用上来方便品中那个诸法寂灭相，这个寂灭相就是法身的这个本相，法身本相就是个寂灭相。这个寂灭呢就讲这个灭啊，就是法身畅灭。为什么若已了达不畅寂灭，为未了者畅焉寂灭啊？要是从这个字面上推敲，要讲到照而常寂，照而常寂就是畅灭，对不对啊？若言寂而常照，寂而常照就是畅生啊。这个法身虽然没有生也没有灭，这非生非灭，而亦有生灭啊，什么道理啊？这个法身人人都有，个个不无，生活都有，我们也有啊。迷了这个心，这个心就是法身，执着这烦恼就生了啊，烦恼生就智慧灭啊，有了烦恼就没得智慧了啊，智慧灭。若邪心污染，邪是邪托啊，邪无助烦恼，吐二种生死，这个心呢达到一心清净，没有染污。到了这个时候不是烦恼生啊，它就智慧生了，智慧一生了，烦恼则灭，就像太阳不出来，我们这个世间是黑暗的，只要太阳一出来，这天下马上就大亮啊，一片光明。所以智慧生而烦恼灭，灭烦恼生解脱，这叫做无常灭。若邪生赫灭，即是寂灭啊。上来讲的这个生灭啊，这是要法性讲的啊。这个法性啊，啊，我们昨天讲的真如法性啊，就是无性之性这个性，要它而变的。这个法性有初禅的法性，有在迷的法性啊。要离开这个迷悟这两个缘，就谈不到生灭了。色不畅有此生灭啊，因为有迷雾二缘，所以有生有灭啊。这是讲这个法身啊，讲到报身，非灭畅灭，虽有智慧啊，是虽有烦恼呢，而言智慧能破烦恼呢，这叫做既明难不相处，这是报身不灭意。众生未了闻此，便为祭佛。什么叫做未了？ 既然是心佛即众生，世三无差别，我跟佛一样，我跟这跟佛一样，我这个人就了不起了啊。佛什么了不起啊？我跟佛一样嘛，而生骄资，辜负修一样，我还修什么东西呢？他就不晓得这个一样呢是理上的一样，事上不得一样。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有没有啊？ 没有啊， 是吧？所以对这种人呢，辜负畅言道能灭惑，修道就能够灭烦恼。有烦恼的时候就没有智慧啊，有智慧的时间就有没有烦恼啊。这个明与暗这两个东西呢是不能够并存的。你说我这个地方又有黑暗又有光明，能并存吗？不能并存的。那就是说我们有了智慧了，它自然就没有烦恼，你有了烦恼它自然就没有智慧啊。嗯，这个不是说从这个道理上看来那就智慧能够灭烦恼，对不对啊？我们每一天晚上考钟，考那个大钟，也念呢，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啊，你看看那念那个钟声记子，他就说明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啊，闻钟声烦恼轻，烦恼没有了。智慧长菩提生，这不得烦恼他也智慧就生长了吗？嗯，这是讲报身啊，应身非灭畅灭，应是法报之用，这个应身从哪来的？这个佛这个佛地的应化身从哪来的？没有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啊，没有法报二身为本，拿这个应化身呢啊。所以古人讲水银和真金能图诸舍相啊，功德合法身处处应现往，这个应化身功德法身，那就是一个法身一个报身嘛，啊，然后呢才能够处处应现往啊。法报之体是不灭的啊，是源远流长，源远则流长，体界不灭。那个应化身之用哪里有穷尽呢？啊，这叫做应身不灭。那么为什么你要唱灭呢？但为众生若常见乎，则生骄资，故唱我今我与今夜当取灭度。出发心消佛最要紧的啊，这个要了解这个佛的法报化三身，要成佛吗？佛法不可思议啊，确实不是我们凡夫用妄想心所能够补度的，就是佛法的境界。就讲这个佛的应化身，它不但能分身呢，你说我这个身我能变化，拔一根毫毛起来我能够变好多小孙悟空， 他变了身体，他还变成有心呢，这个马这个事就妙了，是吧？嗯，分身啊，分身千百亿，那个分的那个身，它不单单是就是那个呆呆板板的那个无知无觉的那个身，它有心，那这怪不怪？我一个人成了两个人了，两个人成了八个人了，八个人成了十六个人了，越变越多。啊，变的呢，还是有因有果的，啊，有始有终的，啊，清清楚楚的，从无量劫来，变得清清楚楚的。你看我们这个凡夫能想不能想啊？不能想。为什么不能想呢？因为它是佛的境界啊。啊，我们这个凡夫一生就我打妄想，它与它不相应呢。啊，与佛的境界不相应。这个都牵涉到释迦牟尼佛的受量，所以今天讲这个受量品，这就是本啊，本立而道生，就是本呐、啊，受量就是本。